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北京时间下午的15:19，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乐陶。老规矩，先跟大家介绍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如果您正在使用收音机的话，调到 FM94.5 或者 AM88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另外，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好了，废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新闻排行榜。新闻排行榜啊，我们首先来关注理财领域的相关消息啊。最近啊，大家都在说这个理财越来越年轻化。昨天余额宝发布了00后的攒钱小趋势。数据当中显示啊，在00后的用户当中，有近一半的人会在刚刚满18岁的时候，他们就会存入第一笔钱。在今年的上半年，每位00后在余额宝里面月均攒钱的次数是6次。看来大家都是越来越早、越来越年轻的知道钱生钱的道理，也越来越知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相比于已经独立的80后和90后啊，余额宝上的大部分00后刚刚踏入校园，手头里的资金呢，主要都是爸妈给的生活费。虽然说资金不是很多，但是很多00后啊，也是有了科学规划消费和理财的意识。余额宝00后攒钱小趋势也显示，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余额宝的00后的用户当中，手上有余钱的00后啊，也是占了近半数。在余额宝里面，攒钱小功能，比如说蚂蚁星愿、钱管家，也都是00后爱用的攒钱工具。累计有85万的00后用户在蚂蚁星愿许下了我要攒钱的愿望，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攒钱的目标。钱管家的使用用户当中啊，00后的用户占到了20%。钱管家呢是什么呢？是可以以日历的方式来帮助用户追踪管理余额宝的转入和转出，也可以设定定时的转入计划。希望大家也都可以科学消费，能够科学的来规划自己的理财。说完了理财领域，我们再来关注义务教育老师的工资要涨了。在今年的9月1号啊，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在会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田祖荫在介绍当中表示，在2020年，教育部把督促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作为当年的1号工程。全国2846个区县均正式承诺实现不低于的这个目标。根据最新的督导情况显示，迄今为止各地也都是落实了这一承诺，正式建立了教师工资经费保障的长效机制和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随当地公务员待遇调整的联动机制。我们都说老师啊是园丁，老师呢帮助大家辛勤的成长来育人的，他们的收入不能低于公务员，我觉得也是对老师工作的肯定。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教育督导问责办法。刚刚说到老师的工资水平和收入要涨一波，但是呢，老师的水平也要随着涨一波，而且有更严格的措施。教育督导问责办法从9月1号也是开始实施，这是新中国在历史上首个教育督导的问责文件。办法当中明确，存在着超标超前培训、虚假宣传、超期收费等等违法违规行为，出现教师失德、严重失范、学生欺凌等等危害了学生身心健康情况或者重大负面舆情等情形，应该予以问责。 目前在全国共有各级督学有14.7万名，教育部也是要求新一届的国家督学能够积极履职，保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不挂虚名。最近教育领域呢是风生水起，除了提高老师的素质，提高老师的待遇，相信这两天大家在朋友圈里看到最多的，也是讨论最热的，那就是双减政策了。双减政策在实施了一个多月以来啊，而且随着9月1号开学了，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是全面的压减，但是啊，在这双减之后呢，带火了体育培训。北京某一个体育培训机构的创始人介绍说，目前他们的机构报名情况都比往年好了很多。本台记者也是了解到，随着这几年家长对于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在不断的提升，体育培训行业也是一直呈着逐年上升的趋势。那在这次双减政策发布了以后啊，不仅学生的空闲时间增多了，不少学科类的培训释放出来的家庭资金也都投入到了体育项目上。那快速增加的市场需求啊，也是吸引了不少看好体育培训行业的资本入场，有越来越多的新玩家都步入到了素质类培训的新赛道。数据显示，我国呢目前有37万家艺术类培训的相关企业，有66万家体育运动类的培训企业。双减政策在发布了以来，以上两类培训的相关企业新增了3.3万余家，较去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99%，这可是翻了一倍啊。对于孩子来说啊，我觉得学习成绩固然很重要，学习素养固然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了解程度，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肯定是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或者你有一个特长，有一个兴趣。希望在双减政策以后呢，双减政策不是只是放空炮，而是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们，他们能够去到操场上去挥洒自己的汗水，或者去弹琴，去画画，去培养一个自己的爱好，增加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最后说到了玩啊，我们该聊一聊北京环球影城了。在本周呢，北京环球影城也是正式公布了它的门票价格。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价格呢，将会采用4级票价的结构，推出了淡季日、平季日、旺季日和特定日的门票。具体价格是什么呢？淡季日的门票是人民币418块钱，平季日的门票是528，旺季日的门票是638，特定日的门票价格是748。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票价到底是认不认可呢？不过最近我的朋友圈里啊，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已经去参加了环球影城的内测和试运行，看着他们发回来的照片，看着他们快乐的笑容，圈主可是有一点羡慕嫉妒恨啊。那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啊，它会提供90天的滚动价格日历，来方便游客可以提前的规划自己的行程。游客可以登录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官方网站来查询相关的信息。那除了北京环球影城指定单日的门票这种标准票以外，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还给特殊群体提供了优惠。儿童购票日当日呢是3到11岁的话，老年人购票日当日在65周岁以上，残障人士需要提供有效残障人士的证件，他们都可以享受到当日单人门票票价约75折的优惠。年龄在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他们可以免票进入。北京环球度假区此前也已经宣布，将会在2021年的9月20号盛大开园。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还有2家度假酒店以及北京环球城市大道都将面向公众正式开放。那在正式开园以后，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需要凭借门票进入，而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呢，游客不需要购票就可以前往。届时入园的客流量将会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进行管理和调整，游客可以尽情地享受这座开园时候规模最大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畅游公园里面的7大主题景区，还包括了37个七城设施以及地标景点，欣赏度假区里面24个精彩纷呈的娱乐演出，邂逅一场卓越非凡的沉浸体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排行榜的全部内容了。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进入今天的主题，是一个访谈环节。在访谈环节，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虽然说大家还没能去成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但是这位嘉宾也能带大家进入到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 有些奇幻异彩纷呈的一个新的世界，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呢？在刚刚的新闻排行榜之后啊，我们的节目要进入主要的访谈环节。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探险家。我们好久没有做过这个职业了，他是北京洞穴探险的推广人，也是北京探险协会的理事雨果。欢迎雨果。 大家好，我是洞穴探险雨果。 这个雨果原来也叫高佳啊，这个在洞穴探险圈里面，这个叫艺名吗？我们 对，是艺名，然后我真名叫高佳，然后在我们的户外圈子里边都叫我雨果。 这个雨果这个名是自己起的吗？ 是自己起的。就是 为什么叫这个法国大作家的名字？ 就当时看完这本书以后，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这个雨果这个名字非常的伟大。 好，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我先跟雨果介绍一下，不对，我应该先跟我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和雨果怎么认识的。我们今天叫主播的朋友圈，雨果是怎么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呢？这个还记得，这是4年前我刚刚进单位的时候，我们单位组织了一次团建，在山里。当时啊，雨果在悬崖上，当时我们觉得这个人非常的牛，他攀在悬崖上，等他下来了以后我们加了个微信，没想到现在用上了，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了。原来我们都是朋友圈的朋友啊。刚刚跟大家介绍了雨果，再来跟雨果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啊，之前是做了一个职业特辑，就是会有不同的职业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职业的魅力，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职业故事。那雨果刚才说了职业是探险家，那就先请雨果来跟大家说一说探险家是个什么样的职业。 好，是这样，探险家呢就是天天干嘛呢？天天其实跟大家是一样的，就是吃饭睡觉，但除了这些时间呢，我们就是经常的会去野外，然后会去一些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寻找或发现那些未知的事物。 就是这个，因为今年刚刚人口普查过啊，中国有14亿人，其实城镇化的已经非常高了，所以说这荒无人烟的地儿，大家很好奇您到底是怎么找着的。 是这样，就是经常呢我带着朋友去玩，然后他们都会说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玩呢都是人潮人海的，但是每次跟你去的时候呢是就看不到任何人，就每次去个地方吧，就除了我们几个人，就是荒无人烟。这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主业呢是做洞穴探险。那些洞穴呢都是在非常隐蔽的地方。例如在那个大山深处啊，例如在那个悬崖峭壁之上。所以说我去的地方几乎是荒无人烟。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雨果平时发的朋友圈啊，我们都说了这是朋友圈好友，雨果的朋友圈可真的就是上天入地，每天不是在洞里就是在山上或者在悬崖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酷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刚才刚说了这个探险家就是到处找地儿的。那这个你是怎么开始说我要干这个？ 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刚开始呢我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也是坐办公室的。人比较就是朝九晚五，每天上班 比较 下班， 对， 比较规律。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就感觉这个生活太乏味， 太单调， 缺少点激情。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徒步，然后去野外了，或者去那个景区了，去徒步。到了10年左右的时间呢，我偶然间08年的时候第一次啊，08年的时候偶然间去了一次北京房山的石花洞。那是一个已经开发的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洞穴。是里边也灯光已经搭好了，台阶已经修好了。我们买了门票，几十块钱的门票。然后走着就下去了，然后当时就被这个地下的美景所深深的吸引。说我们在陆地上真是看不到那些奇异的景观。非常的炫酷。然后这样就对这个洞穴产生了一定的这个 兴趣。 慢慢的我们就从那个网上搜索资料。从网上搜索资料呢，就搜索到什么不光是洞穴了，还有这个怎么去找洞穴，怎么去发现洞穴的，包括有好多这个资料都有。然后我们就是找了几个好朋友，我们一起，然后就开始 就是去自己去玩， 嗯， 自己去找， 嗯， 刚才你我刚来的时候你说了， 嗯， 啊，洞穴那么多，你们怎么发现的呢？ 对啊， 刚开始我们是怎么发现的？就是我们周末利用周末的时间，以前不是工作嘛，利用周末的时间呢，我们就会背着帐篷了、睡袋了，然后就到一个山头。 嗯， 到首先呢，我们大从网上搜索资料，大概知道什么样的山体、什么样的山貌、地质，易于形成洞穴。那么我们、 哦、 对，因为北京嘛，北京有两条山脉，第一条是、北京的房山东西南不是北京的房山南北走向的这条山脉叫太行山脉。 嗯， 那么这条山脉呢，大部分都是喀斯特地貌。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喀斯特地貌容易会形成这种洞穴。嗯、 对。北京的这个北边呢，东西走向的就在昌平那边那条山脉呢叫燕山山脉， 嗯， 它就是属于是花岗岩类， 嗯， 不易于形成洞穴。 嗯 所以说北京的洞穴呢大部分都在北京的房山。 嗯、 我们也给也给那个房山也起了一个花名叫千洞房山。 嗯，千洞房山。 对 啊，因为 洞比较多，可想我们找到了好多洞穴。嗯， 这个相信大家可能和我一样，一般我们出去旅游，就跟雨果刚才说的一样， 嗯， 一定要去那种被开发的非常好的景点， 嗯， 然后买上门票进去参观一圈，然后走马观花的走一圈。 对， 好像从来都没有自己去挖掘一个景点，或者自己去找到那么一个神秘的地方。 对， 那刚才雨果说了，说你们要周末的时候去背着帐篷啊，或者是拿着睡袋啊，直接就去。这其实需要很多专业的技能。 对， 因为其实每年到了北京，在汛期也好，或者是这种山体滑坡期也好，然后可能会有一点危险，这其实需要有一些的专业技能。 对， 那您原来说我是坐办公室的，那这专业技能怎么来的呢？ 是，当然是我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 嗯， 就刚才你说的是需要学技能的，这是跟那个，因为我们是这个洞穴探险嘛， 嗯， 不是洞穴冒险， 嗯， 所以说这个冒险跟探险的区别呢，就在于冒险呢就是贸然之间就去了去玩，或者去探险，就或者去玩哈， 嗯， 就是探险呢，就属于什么？就是属于是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 嗯， 学习足够的知识， 嗯， 然后熟练各项技能， 嗯， 然后再去寻找这些未知的领域， 嗯， 那么这叫探险。 嗯， 啊，所以它跟冒险是截然不同的。 嗯， 啊，我们也是刚开始先从网络上搜索，各种知识啊，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嗯， 然后再去找这些洞穴。 嗯， 啊，就是我们就周末两天，然后背着帐篷找一山头，然后在那个山头上找一个安全的位置， 嗯， 露营， 嗯， 然后呢扎完帐篷以后，我们就围着这个山头来回找，来回一圈一圈就找。 哇， 以前 太厉害了， 真的，以前真是去找洞穴。 嗯，这个探险这个词儿，我觉得对于好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因为就大家好像参与这个活动参与的比较少。 嗯， 我们大家可能对于探险的印象好像留在什么贝爷呀、德爷呀，这种荒野求生的感觉有点像。 对，其实我们真正去探险的时候要比贝爷啦和那个德爷了，都比他们还要惊险刺激精彩。 哇，太酷了。 只不过是限于我们这个拍摄水平有限， 嗯， 所以说不能把最美的和最精彩的部分奉献给大家。 嗯，不能让大家都知道。 对对对，但是实际是过程是非常的爽。 嗯，能不能跟大家就详细讲一讲，比如说有哪些过程是那种特别酷的？ 特别酷的就是会因为探险的过程中嘛， 嗯， 还会遇到各种的不确定的因素。 嗯，对， 大部分我们去探险是为什么？就是去寻找未知嘛。 嗯，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洞穴里边有什么东西。 嗯， 有什么生物啊？有什么这个危险？ 嚯， 啊，都是未知的。 嗯 啊，所以说我们第一次去一个洞穴的时候，都会带很多很多的装备。 嗯， 比如我们会测量这个氧气是否充足。啊，例如这个观察这个地质是否稳定， 嗯， 啊，不是说四个洞，然后就 四个洞 然后 就往里钻， 我们就钻进去，不是，是先把它这个安全，范围，然后给它看好了， 嗯， 确定它是安全了，然后才会进入。 嗯，那这个刚才 有一次我们就是遇到一次危险啊，就是在广西的马山。 哎，广西的马山附近有一个洞穴，那个洞穴呢是在半山腰，半山腰，然后进入以后，里边有很漂亮的钟乳石，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呢，随着我们越往洞穴里边走，就感觉这个温度越来越高，很明显的一个缺氧表现，然后我们这时候用那个仪器去测，就很明显氧气不足，所以我们就是加紧退出， 所以说我们还是探险，还不是冒进， 对。 不能有这个危险，刚才说了，那既然危险，其实现在雨果虽然说作为这个洞穴的推广人，探穴的推广人， 北京洞穴探险推广人 、对不起啊，这是我后期会剪掉不好意思啊、这个刚才大家说了，雨果呢是北京洞穴探险的推广人，那这个洞穴探险肯定是不光自己去探险，还要带着别人一块儿去体验刺激，相信有很多人也都愿意去体验这种刺激。那刚才说了可能会有点危险，那这个危险和怎么保证大家的安全？ 保证大家的安全呢，首先你要找一个非常靠谱的团队，例如我们团队 好的， 我们团队有， 还不是自己一个人，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 哇，那当年看见您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在山上啊 对，如果我们做就是带着朋友去玩的时候，我们还是以团队的形式，这样比较安全一些。 大概会有几个人？ 看带的人员， 就比如说这样 的配比， 咱们这样来说啊，我今天想跟雨果去玩了， 两个人， 我想跟雨果两个人，或者是我和我的朋友两个人一起，那是您一个人带着我，还是需要我们一共两个客人？您一个人带着我们俩，还是需要多少人？ 看洞穴，如果初级洞穴呢，就比较简单，然后我一个人带着就可以。如果是比较稍微有一些风险的，然后我就会和我的领队一起，少两个领队，然后带着你们去探险。 你刚才说到这个初级洞穴，这个洞穴还有分等级？ 对，我是做这个商业的洞穴探险嘛，所以我把这个跟这个风险等级，把它分为初级、中级、高级。那么初级的洞穴呢，就是一些平行的洞穴，里边比较安全，适合所有人，也适合儿童，适合这个所有人可以玩的。那么中级洞穴跟高级洞穴呢，就需要你学习一项技能，这个技能学完以后才可以进入的。那么这时候、 比如说是什么技能？ 就是绳索技能。 哦，绳索。 对，因为洞穴有好多洞穴是垂直的，需要利用绳索的技能，然后才会进入。所以说必须要学会一个绳索的技能，然后才会去带你们去这个探险。 就一般大家说实话，到现在为止啊，我脑子里还想象不太出来这个洞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我进过最大的洞穴，那就是我们的隧道，就是穿山的隧道。 隧道不叫洞穴， 就是或者是这个隧道，或者是山里可能会有这种小洞穴，从这边就穿过去了，很简单的那种。我有点想象不到这种绳索降下去，然后在里面还要爬行吗？还是走路呢？还是用什么来照明呢？能不能来跟大家详细的讲？ 你所说 的 都有，这种情况都有。对，首先我说这个洞穴探险啊，什么叫洞穴探险？就是人类利用简单的器械进入天然未开发的洞穴，叫洞穴探险。那么你去一个煤矿去钻矿洞，那不叫洞穴探险，那叫矿洞探险。 这个里面还是要有一定的观赏性的。 对对对，还有就是，刚才你说了进入洞穴里面会有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例如平行洞穴，我们就走进去；例如有垂直的洞穴，我们就会利用这个绳索进入。例如有些洞穴呢，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地下河，那么我们就会带船进去。例如有些地方狭小，不适合船进，那么我们还需要 潜水是吗？ 潜水，对，包括水肺潜水和这个自由潜都会利用到。 哇， 所以说 这是一般人可以参与的吗？ 对，有些洞穴里边还有冰，垂直的冰洞，就是例如我们在那个陕西汉中市石柏山的山顶上发现了一个垂直冰洞，那么我们去那个洞穴里边呢，我们还要需要带着攀冰的装备。所以说光说一个洞穴探险，其实它包含了好多的户外运动夹杂在这里边，他需要的技能也是很多。 那所以说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个门槛可是有点高啊。 其实入门非常简单，但是你想往深里玩，确实需要学很多很多知识，包括这是刚才说的是技能，然后还需要了解的知识呢，你需要了解气象， 需要了解地质，需要了解生物，需要了解植物， 嗯 啊，需要了解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还包括这个历史、人文，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对很多知识都需要你去了解，然后才可以玩得特别的特别的爽。 嗯，这个大家都说啊，纸上得来终觉浅。 嗯， 其实我觉得刚才您说到的这些知识啊， 嗯， 有好多是实践当中才能出真知的东西。比如说大家看到，我就拿这个我看过的探险节目来跟您类比了啊。 嗯， 比如说在野外， 嗯， 火怎么生？ 在野外，一般我们现在 都会带打火机去，是吗？ 都会带着那个对，打火机去。如果假如说我们去，例如我们去那个陕西秦岭那边探险， 嗯， 那么时间很长，这火用完了怎么办？那么当然有很多的取火方式， 嗯， 例如啊，我们一般的钻木取火，这是最简单的， 嗯， 例如我们会用这个， 你把钻木取火叫最简单的是吗？ 对， 这个 大家都知道的嘛， 大家都知道钻木取火没错，但是呢，我小的时候，当我学到这一课的时候。我还真的去试了一下， 嗯，着没？ 我手都破了，但是那个火还没着，连个火星都没有。 应该是那些器械用的不当。如果 因为我们想的都是拿手搓呀， 手搓，然后关键你下边那木头它是否合适？ 嗯， 两个木头之间的接触是否合适？ 嗯， 啊，它有很多的技巧。 哦， 技巧够了，然后才会轻易的着，但是也不轻易着，因为我、 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因为我也实操过，也是很长时间才会冒烟，才会着火。 哦， 例如我们还有其他的取火方式，例如我们用那个水袋装水，然后形成一个凹凸镜，然后太阳一晒，然后形成一个焦点。例如还可以用什么？用电池和那个口香糖，对，锡箔纸，然后可以取火，有很多方式。 哦，是这样。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的碰，就例如真的能找到打火石。 就能找到打火石，就天然的， 对，天然的。 那刚才说到，其实这是在外面，我们可能生火呀、找地方什么，露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还能接受一点。 嗯， 那真下了洞以后，那可就是不见天日了。 对，真的是不见天日。 就是我怎么找到方向，我怎么出去？这个您最早的时候，您是怎么来找到这个洞的？刚才说的是房山的洞，我觉得可能还能理解一下，因为这个大家周末的时候，今天去个地儿，明天去个地儿，逛着逛着也就找着了。但是您后来跟我们说的，又是垂直洞穴，又是平行洞穴，还有冰洞，这是您怎么找着的？ 这是有些东西，例如我讲一个我们以前的一个。探险经历吧，也是关于在陕西秦岭的地方，就是、我们得到一个好朋友的那个消息啊，就在这个谷歌地图上，不是，就在那个地图上，发现了一个白点儿，那个时候呢，这一个圆形的白点，当时我们推断啊，它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它就是一个圆形的冰洞，天坑。白色的冰，因为是夏季，所以说非常的惊奇。还有可能呢，就是陨石坠落砸成一个坑，然后将那个树木烧成灰，白灰。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水潭上面有白云，然后拍照时候反射，然后形成一个白色的 点。 对，不管是什么情况，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当晚立刻决定要去。然后我们当晚就准备了很多很多装备，光绳索就带了1000多米的绳索，装备了很多装备。然后我们第二天早晨从北京的南苑机场出发，飞到陕西的汉中，然后从汉中我们包车，又开车很长时间，到达那个离点最近的一个村庄，然后呢，从那儿就徒步一整天的，背了很多装备，然后徒步了一整天的时间，然后才到达那个终点，到达那个我们要找的那个点，然后用 GPS 去找的那个点，当找到那个点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傻了，原来真的是一滩水 呀！这不是那冰洞啊。 对，但是虽然说没找到这个洞， 嗯， 那么我们这个过程也叫洞穴探险。 哦，就找洞的也叫探险。 对，找洞这个过程也叫洞穴探险。所以说这个洞穴探险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就这个很有意思啊， 对， 这个能在地图上根据这一点线索，有点寻宝的意思了。 对， 这个刚才说找到洞， 就 是找洞的这个过程啊，进洞的过程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就比如说进了洞以后，我能看见什么东西，可能会看见什么东西。因为我之前看到过一些视频啊，有的洞是从这边 降下去， 嗯， 但是呢在里面走个三天三夜可能从山的另外一边能走出来，这种一种穿山的自然洞， 对， 都是有的是吗？ 这样给你讲一下我们发表在中国国家地理上的一篇文章， 嗯， 就是那中国国家地理2017年的， 嗯， 那本国家地理用了将近20多页的篇幅，写我们去探险一个陕西的一个天坑的一个过程， 跟我们详细讲一下。 首先那个天坑啊，天坑呢是垂直200米， 嗯， 啊，属于一个大型天坑啊。然后我们用绳索两百多米的绳索，然后垂直悬降， 嗯， 然后下到这个天坑的底部，然后下到天坑的底部以后呢，它里边还有一个洞穴向里延伸的一个洞道， 嗯， 啊，里面有水有地下河， 嗯，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洞道进入这个洞穴里边，在洞穴当然里边非常的长， 嗯， 有好几公里长。我们呢第一天呢只是走了一小部分， 嗯， 然后呢就地露营以后，然后第二天再接着去往里走， 嗯， 当走到 就是所有人那个时候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或者里面有多长，所有人都不知道是吗？ 对，第一次去的时候不知道它是什么情况，所以说是也是心里边也是 有点打鼓的， 对，打鼓的， 嗯， 但是我们带着很多装备， 嗯， 因为第一次去未知的洞穴，我们带着装备都很多，带出了备份的，那趟行程呢也是我们非常精彩的一趟行程， 嗯， 然后我们在洞穴里边发现了什么，还发现了古人类的生活遗迹，还有 古人类的生活遗迹， 还有石化了的窝头，还有古人类做饭的灶台， 哇，这是古人类还是古人？ 应该是， 就是有没有做过这个考古？ 现在还没有， 嗯， 现在还没有，就是应该是古代人用来那个洞穴里边，因为那个有硝土， 嗯， 应该是古代人用来熬硝的，就是制作炸药的。 炸药的，嗯，有可能制作炮竹吗，嗯？ 对对对，就是那个，那些遗迹， 嗯， 里边那一趟到那个洞穴的，我们走到最底端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钟乳石的大巨型大厅， 嗯， 而里边钟乳石都特别特别漂亮，嗯。我们其中有一根柱子特别的白净， 嗯， 然后就好像是很多条龙盘踞在上面， 嗯， 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九龙柱， 九龙柱这个 特别 富有传统意义的中国名字， 而且在里边发现了中国唯一的一面石鼓，对， 是敲击的那种石鼓， 对，就是而且是钟乳石啊。首先大家可能对钟乳石不太了解，就是在洞穴里边， 嗯， 后天生长的那些石头通称为钟乳石， 后天生长的石头通称为， 对，我们把那个钟乳石，哦，它有很多的名字， 嗯， 我们把钟乳石根据它的形态形状， 嗯， 起了很多的名称， 嗯， 例如什么鹅管啦， 嗯， 石柱石笋， 嗯， 还有石瀑布石幔石旗， 哦，这其实都属于钟乳石， 对， 嗯， 例如石旗， 嗯， 那么它长得就像一面旗帜 一 样、 嗯， 特别薄，然后就像一面旗， 嗯， 然后大家给它起了名字叫石旗， 嗯， 那么我们在里边发现了中国唯一的一面石鼓，就是从上面 长得像鼓一样的， 像鼓一样的钟乳石，然后你要用手指往上敲的话，里边会咚咚响。 哇，太 石头啊， 全都是天然形成的， 天然形成的，对，非常非常神奇， 而且很奇妙，嗯，非常奇妙。而且我觉得还有一大乐趣，就是还能享受到命名权。 对， 就是这块石头叫什么，这是我定好的。 还有这个其实非常的有这个荣誉感啊，就是例如， 嗯， 北京现在也有很多的洞穴， 嗯， 就是当时我给起的名字，现在大家都叫开了。对， 哦， 北京还有一个洞穴叫雨果洞，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洞穴洞口特别特别狭小， 嗯， 到目前来说应该是也没有几个人下去过，因为下不去， 嗯， 特别小，需要很多的技巧， 嗯， 钻挤，然后还是而且还是垂直的， 嗯， 还需要绳索， 嗯， 啊，需要很多的技巧才能进入，所以说当时我们给那个洞穴就起了名字叫雨果洞， 只有你能下得去， 对对，当时我们去了很多人，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下去，其他人都没下去。 哦，那这个各种各样的洞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家都非常的会好奇这里面的奇妙的东西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探洞的故事， 嗯， 还有这个在这个洞穴里面探险的故事啊。那这个雨果说了是有的时候会带朋友去，有的时候会带客户去， 对， 嗯，那一般带大家去的这个路线你是怎么规划的呢？ 是大家选择我要去这个，我要去这个，或者我要去那个，我要去那个，是怎么来选择的呢？ 是这样， 因为我也不知道有哪些洞是可以去的。 首先呢，我是先会根据这个客户这个跟客户聊天，先了解他这个个人这个身体状况，例如他的身体非常强壮，然后经常去锻炼，那么我会适当的给他安排一些稍微有一点难度的这个洞穴，那么如果是小白，那么我就会给他安排那个初级洞穴，因为我现在是以探险领队的身份嘛，现在经常会接到一些客户，例如就是谁呀，就是佟大为老师一家人去探险，然后例如就是这样的家庭会来找我，然后我来负责他们的安全，例如这样的，例如就是名人，一般的名人啊，非常重要的人，我都会稍微给他们安排稍微 简单一点，而且尤其是带着家人带着孩子，相信大家也都是愿意去一个安全的。那我能冒昧的问您一下，就是大概一次洞穴探险的预算是多少，或者费用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1000块钱左右一个人。 哦，还是很便宜的。 对，因为刚开始其实 还是分地方的呢。 分地方，对，刚开始其实更便宜。就刚开始我们不是以盈利为主，不是纯属个人爱好， 就是 业余时间带大家去玩 玩 玩，掏个车费就可以了。但后来呢，就是我把工作辞掉，在全职做这个，所以说现在已经把它做成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业的一个体系。到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洞穴呢，因为洞穴的级别不一样，然后收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例如有时候客户需要品格比较高的服务，那么1万多块钱也是有的。 刚才说到有好多洞啊，它都是在这个村落里，或者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 对， 我们大家平时想去哪儿，我先买一机票，或者我买一高铁票，然后我就再坐一车，我打一车我就到了。 对， 一般大家的出行方式都是这样的。 对， 那怎么去到这个洞，我都很好奇，这是没有导航的呀。 是这样，就是洞穴呢，有很多种，就是有些洞穴呢是到达是比较简单的，例如开车呢，基本上，下车以后徒步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到达洞口，就是现在说是北京啊，但是有些洞穴呢还是需要长途，例如，需要徒步1-2个小时、2-3个小时，这也是有的。 就比如说这个平时我们去到哪儿，我直接导航，比如说我想去个景区，我导航到景区停车场，对不对？然后我就可以直接上山也好，这个进洞也好，我就可以直接去玩了。那这个地点，你们平时是怎么定的呢？是我真的就记下这个地方的经纬度，然后每次我都是这么来吗？ 是的。 哇，真的就是 GPS， 纯 GPS 定位的。 刚开始我们就是 GPS 定位，所以说你想找哪个洞穴，你从网上搜哪个洞穴的位置，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们想去洞穴探险，一定要去找我。 啊，因为今天 有我才有洞穴，没有我，你洞穴你是找不到的。 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啊，大家先粗粗的了解了一下雨果的生活和雨果的探险故事。那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请到雨果来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他的洞穴探险故事，以及他还有哪些更加非常精彩的探险故事。那稍后呢，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感谢雨果的做客，谢谢。 那是来自远山的呼唤， 看到自己的家乡，我们这个龙岗村能通这个水泥路。 那是源于少年的期盼， 我要向前望， 千里。 那是慈母情的千回百转， 只要你能救我的孩子，怎么样都行。 那是总书记不忘初心的惦念，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从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的深厚情怀，到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的坚定信心，再到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宣誓， 牢记嘱托，坚定信念， 收官之年决胜 脱贫攻坚。 我叫王志勇，是平谷区金海湖镇茅山后村的村民。在1996年2岁左右，我选择了回老家农村，培育了福建杞梨的品种。现在福建杞梨已是我们村的致富产品。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教师山肖冷，来到北京的大西南房山区石柱镇马鞍村担任地级书记后，我和乡亲们一起积极开发平西红色第一村的老区旅游资源，以红带绿发展生态旅游。 我是怀柔区最北部喇叭沟门满族乡树学村村民陈明元，喇叭沟门满族乡山上长满了中药材仓库，移植到自己家里做试验，3分地就受益10000多元，后来仓库在全乡范围内推广种植，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我尽一份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我尽一份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我尽一份力。 八分钟集起来吗？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